是是非惹不火焰，花甲你若迷，很难留心你是谁，今往昔付流年。 是。

生很多花都没见过。传说传说季节有四个，陆地没淹没。听说蘑菇云朵混合海上欢乐，在你找快乐的周末，地球毁灭伸手说，谁说过沉默莫斯科北京是什么？传说传说中会有荒漠高贵或龌龊，炸人堡的炸哥小孩只需爱哟，怒火是最后的烟火，文明被狠狠走落。

往前的脚步一定要看清楚，谁让我小心，我却更像迷路。快乐不快乐，既然没人清楚，还不如坦白，别让美梦独处。慢慢敲醒心的眼，就当不会从前。慢慢接受未知面，怎么都是体验。慢慢把头还给时间，对自己爱恋。慢慢让那视线完全，原来懂得比拥有久远。每一天每一步之前，都要微笑一点点， 他长大得太快，会不会觉得快得要变坏？他长大后得或失，会否把我气坏？我只想今天所想的别实现太快。觉得自己未大，他长大得太快，会不会觉得快得要变坏？他长大后得或失，会否把我气坏？我只想今天所想的别实现太快。

间，时间是混乱的夜，穿上红色的鞋，他走过一条街，穿越梦的旷野，走进我的世界。 还好有音乐在。